好，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二只兽。我先来为你们诵读经文，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二个兽，第二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的，对吧？它是龙的第二个奴仆。我们来对比这两个兽哈，第一只兽是抵挡基督和教会的政治权柄，邪恶的政权。第二只兽呢，看起来它是在使用谎言，使用说话，使用歧视，使用迷惑，使用宗教方面来影响人的心灵，对吧？经文这样描述的。所以呢，第二个兽也可以被，第一只兽是敌基督的政权，那第二只兽就是敌基督的思潮或者思想。那第一只兽看起来是邪恶的，有很大力量的，有很大能力的一个权柄啊，它似乎是用强迫的压迫的方式来逼迫教会。而第二只兽呢，似乎不伤害人的身体，它主要是用虚假的能力去欺骗人啊，谎言、歧视、迷惑、宗教，让人敬拜第一只兽，不得做买卖等等，归附他。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俩的那个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一只兽主要针对人的身体，第二只兽主要针对人的灵魂。第一只兽是其实是对上帝能力、权柄、复活、荣耀的一种虚假的模仿，你发现没有？所以呢，邪恶的政权呢，总是想扮演耶稣基督救赎主的那个身份。想要当神，想要长生不死，第十三章第三节说受了死伤的脚医好了，换句话说他总是想要模仿神基督。但第二只兽呢，似乎是对上帝创造的模仿，是对上帝的敬拜的一种虚假的模仿。第十五节怎么说？说有一个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哎，那个兽像是指的是哪个兽像？第一个兽，对吧？为第一个兽做一个像，为第一个兽来抬轿，特别像专家，对吧？就为第一个兽来说话，把第一个兽的光荣伟大正确给说清楚。在第一个兽面前实行权柄，为什么在他面前实行权柄呢？就是透过他的能力来施行嘛。又行奇事啊，又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模仿先知嘛，迷惑地上的人，又做兽像有生气，能说话，并且强迫人拜第一个兽。所以这只兽呢，后来被称为假先知，就是就像好像当时罗马帝国的时期哈， 其实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时期呢，罗马的众宗教都极力的催鼓人去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就罗马是多神教嘛，所有的宗教都不反对一个，就罗马皇帝，都催鼓人说应该去敬拜罗马皇帝。哎，这一点很有意思，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为第一个兽做像，并且让人去拜第一个兽。好，我们来具体看怎么描述这只兽哈。首先第十一节说，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什么意思啊？长得像羊羔的样子，貌似羊羔的样子，假扮羊羔的样子，或者说他想假冒羊羔的样子，两脚好像羊羔嘛。你知道所有的假先知，所有的假宗教，所有的巫术，所有的世俗的宗教，他都假冒真宗教，假冒真信仰，对不对？看起来像真信仰啊，教导人行善呀，啊，这个传扬中弘扬传统文化呀，啊，都是说的很好，但是呢一说话就出卖了他。他说什么？但他说话好像龙，什么意思啊？对，他一说话就显明他像撒旦而不是像羊羔。他说话，因为第二只兽来讲，他主要的方式是用说话的方式来迷惑人嘛，就他说话的方式，他主要做坏事的方式，就好像第一只兽来讲，他拿刀的方式是主要他做事的方式，第二只兽主要用说话的方式。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假先知、假宗教、假的偶像崇拜都是这样的套路，就是假扮基督的样子，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假扮救赎主，但实际上他是撒旦的奴仆，他看起来像救赎主，听起来像撒旦，并且他的权柄是在也特别像第一个兽，就是像敌基督。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第二个兽是第一只兽的走狗，特别像，对吧？就紧贴着第一只兽，为第一只兽服务啊，为抵挡基督的政权来服务啊，让喜欢的人去拜第一只兽啊，太像了。对，啊，类似于专家，对吧？因此呢，他在这一点上是跟第一只兽是一样的，权柄能力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就是来自于大红龙，对不对？都来自于龙，就是撒旦。那第一只兽来自于海，邪恶混乱之地，第二只兽来自于地啊，也是跟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哈，属地的，属天的。所以呢，他们是一个三位一体，就是不圣洁的三位一体，龙、海兽、地兽啊，这三个是联合在一起来迷惑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能力，第十三节怎么说，说他行神迹奇事，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很明显哈，你知道所有假先知都喜欢模仿真先知，他很明显这里是在模仿以利亚呀。哎，你知道在旧约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所有假先知说话都是怎么样？我做了一个梦，万军之耶和华对我说，还搞个行为艺术，弄把一个枷锁夹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挣脱说，哎，我们也要这样挣脱这个亚述帝国，挣脱巴比伦的锁链，对吧？哎，他这个搞起来特像真先知呀，行为上、语调上、言辞上、做梦上、说话上，都像真先知，对不对？所以所有假先知都喜欢模仿真先知，啊。世俗的宗教、虚假的偶像呢，它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你发现没有？行什么？行大奇事，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耶稣基督的话很重要哈，他说以后要有假基督、假先知兴起来，若是可能，可行显明都被迷惑了，他能行大神迹、大奇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假先知是有能力的，不是没有能力的啊。再说一点，假师傅的讲道也是很有能力的。咱多说一点哈，就是我们这个学正统神学的人，如果讲道还不如假师傅，这个得好好羞愧一下哈。你看人家假师傅那个语调、那个语气， 那个表达的那个精彩劲儿，真的可以学一学人家的表达方式啊。 煽动力， 煽动力，对吧？哎呀，这个简直是讲的跟真的似的。啊，对，当然最终呢，他虽然模仿上帝，但是他是虚假的。魔鬼确实能施行一些灵界的能力，这是真的。魔鬼也让人去趋之若鹜的敬拜兽，但是呢，最终他是虚假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说，不法的人来就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奇事，对吧？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不要因为他行了虚假的、行了奇事，就认为他是真的，有可能是虚假的奇事。啊，第十五节那里也说他在模仿上帝创造的大能。你看哈，这个很有意思。起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吹气在亚当的鼻孔里，对不对？然后这第二个兽呢，为第一个兽做了什么？做了一个像嘛，是好像用泥或者是用什么捏成一个像出来。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特别是不是模仿上帝啊？用泥土创造了亚当之后，上帝给亚当有生气吹气，亚当也能说话，对吧？这里在模仿创世纪第二章，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上帝做的。但是你发现一个点在哪里，就是偶像在本质上是欺骗人的，欺骗人的法术。因此呢，我们今天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需要持警惕的态度，因为撒旦也可以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假先知也可以做得到，就不要觉得他只要够奇特就是真的。我们还要看这个人所说的、所信的、所行的。教义虽然不是唯一的见证神的方式，但是却是最根基的、最基本的标准。就教义啊，虽然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却是所有检验所有方式的尺子和标准啊。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好好学神学的原因啊。如果有一个将来在教会当中遇见一个会糊弄人的，你又不如他有煽动力，怎么办？你就要 开始 你就要拿出圣经来。对，因为第二个兽是假先知，虚假的宗教，它带来虚假的敬拜，所以它是会侵入教会当中去的。因为第二个兽还有一个能力很邪恶，就是它有能力让人转向第一个兽，敬拜第一个兽，你发现没有？所以在今天，所有那些教导你要敬拜邪恶政权的势力都是假先知啊。可惜的是，有一些牧师在自己的讲台上就开始教导自己的信徒要这样干，对吧？挂上旗子，唱上歌，哎，按照邪恶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会众，这妥妥的就是第二只兽的做法呀。就我有些自称基督徒却已经做了兽在做的事了啊，那这一个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事儿。就好像圣灵有能力让我们转向神一样，第二只兽也有能力让人转向第一只兽。甚至这个兽用印印自己的跟随者，如同基督用印印自己的跟随者一样。十六节说，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额上受一个印。哎，你说怎么才叫受印呀？我们曾经讲过印的意义，对不对？印表明是一个附属的概念，属于他的、听从他的、跟随他的，他是你的所有权者，你是属于他的。所以你怎么叫受了的印呢？你听他的，你就是受了他的印啊。你的思想观念、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思考模式跟他一模一样，那不就是受了他的印吗？就属于他嘛，附属于他嘛。 所以这个兽是见证敌基督的，叫圣灵见证耶稣基督，这只兽呢见证敌基督，并且这只兽呢它来执行敌基督的计划。因为世界会敬拜敌基督，但最终呢是对撒旦的敬拜。当我们看第二只兽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施行的是属灵的欺诈和欺骗啊，欺骗人去拜第一只兽，好像让那个兽有生气，给那个兽做像啊，行其事来蛊惑人心。所以第二只兽代表了拜偶像的势力，代表了这个世界所有虚假的道理，所有的假宗教，所有抵挡基督信仰的哲学思潮，都是第二只兽。我再说一遍，第二只兽代表了假宗教，虚假的道理，抵挡基督的世上的哲学思潮。你会发现特别是这些虚假的道理跟敌基督的政治势力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有力量，你发现没有？哎，今天很多专家说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每个人都会去骂他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去骂他？一方面，对，一方面他其实是成功的欺骗了一部分人，另外一方面他成功的吓住了一批人，要么把你骗到，要么把你吓到，因为我背后有刀斧手呀，敢歪歪嘴，头给你砍下来，对不对？你以为大家都是没脑子，觉得他说的对，为什么大家都要点赞啊、哦？这个专家就是不一样，教授就是不一样，有学问有知识的。我告诉你，里面点赞的90%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不是不该这样干的，但后面有刀斧手，他没办法。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两只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虚假的道理、虚假的宗教、抵挡信仰的哲学思潮结合在一起，跟那个政治势力、邪恶的势力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有力量。比如说，如果一个势力仅仅邪恶、仅仅强暴、仅仅刀剑残暴的话，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如果加进了进化论、科学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加进了这些东西，再把那个东方帝国的专制主义结合的话，那个杀伤力就大了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可能需要看见的。第一只兽，可见的强权攻击教会，让人远离神；第二只兽，虚假的教导，迷惑人的心，让人取代对真神的信仰。所以你知道当时为什么？其实当时在罗马帝国时期，很多罗马的宗教是被罗马帝国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就当时为什么罗马允许多神教哈，就是这个遍地开花，什么宗教都允许？为什么？便于统治，是的，便于统治，被罗马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因为当时罗马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作为罗马帝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统一思想都是作为罗马帝国文化自信的一环，你知道吧？都是作为罗马帝国统治自己子民的一种方式。所以换句话说，第一只兽有的时候会利用第二只兽，而第二只兽呢会为第一只兽做马前卒。所以当在约翰的时代，读者读起来的时候，会第一看到这两只兽，会第一时间想到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帝国的宗教。一方面，罗马帝国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第一只兽残暴逼迫教会，血腥；但另外一方面，罗马帝国又看起来又有形形色色的偶像、巫术、虚假的宗教，第二只兽，并且两只兽狼狈为奸，彼此水乳交融，分不开啊。因此在当时拜罗马皇帝到处都是。为什么到处都是？不仅仅是第一只兽的强逼哈，还 还有第二只兽的妖言蛊惑。就是在当时在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宗教团体之间是互相有竞争的，就是罗马不是多元化的宗教嘛，宗教之间是互相有竞争的，得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嘛。对，在罗马帝国的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对吧？坚决维护罗马党中央，就是你争先恐后的在自己的城市里要挂起标语、挂起旗子、挂起头像来的。为什么当时罗马皇帝的塑像在整个罗马帝国那么的多，多到数不胜数的地步？为什么？你以为全部都是罗马帝国官方自己建的呀？不是的，是当时呢，其实各个行业工会都会建一座庙宇在这座城市里，在庙宇里一定要少不了的是罗马帝国皇帝的雕像，啊，因为当他建起来这个庙宇，建起来这个雕像之后，就意味着什么呀？安全嘛，就政治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你总不敢来给我把这个庙宇拆了，你明白吗？对吧？就是这么直接，是你不敢把我这个庙宇拆了，为什么？我这里有皇帝的雕像，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肆无忌惮，行淫乱、拜偶像，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商业环境。啊，所以在第一世纪呢，就好像在以弗所，好像当时呢有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头像，有20英尺高。如果你不去敬拜这个皇帝的话，你就无法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哎，这里说了一个，说，第17节说，这个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和兽的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做买卖是一种商业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人际关系，对不对？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活动。所以他们不仅把罗马帝国的头像作为经济的来源，也是社交的必要一环，甚至就是决定了你这个人被不被这个社会接纳。不被社会接纳的人还算人吗？只有被社会接纳的人才算人呀，在当时罗马，对吧？所以呢，这是他们，你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两条兽是联合在一起的。而第一世纪罗马人甚至在有的时候巨大的雕像后面会安上机关，就兽像会后面安上机关，然后呢人躲在这个雕像的这个肚子里，暗箱操作来开口说话，然后那个像就开口说话了，然后人就容易被欺骗，觉得说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能力就在那个像里面就能够展现出来，就当时人这是真信的，知道吧？是真信的。这个无往而不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触手是无往而不在的，啊，是在每个行业他都会给你指引一下，啊，每个行业他都给你一说，背后他告诉你应该怎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然后第16节说，他叫人在右手或者额头上受印记。生命记第6章8节那里说，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讲的是古代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律法系在手上或者额头上，对吧？那表明上帝的话语掌管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自己伏在上帝的话语的权柄之下。但是你会发现这里的兽也用同样的方式想要来抢夺人的心思和意念，真的是这样的哈。你发现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就在这里吗？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确实就应该被上帝的话语来掌管，这就是基督徒吗？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我们，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想让我们信他，想让我们服从他，跟随他。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只有两条路，要么跟随神，要么跟随撒旦，只有两条路，要么跟随主的道，要么跟随世界的情欲。只有这两种选择摆在神的子民面前，义或者不义，跟随羔羊或者跟随撒旦，没有第三条路。所以你会发现这两条兽是非常的邪恶的，啊。然后13章的最后一节 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什么意思呢？666在当代好像经常被人提起的一个数字，嗯，对吧？有人就把这个数字来做计算，看成是一个谜语。比如说希伯来书当中呢，如果你用希伯来文写成兽和尼禄凯撒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他们希伯来的字母的数值加起来就是666。但是呢，这种解经方式呢，我认为有点把圣经当密码本来解了。有没有可能呢？我也不排除。为什么？因为他特别说这是人的数，兽的数目是人的数目，有没有可能约翰当年含沙射影说的就是那个人？但我说，我兽加凯撒尼禄，尼禄凯撒啊，就等于666。你想想哈，他是666，我说的就是尼禄凯撒，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不敢排除，但是呢，总体来讲，启示录里几乎所有的数字都是象征性的，而不是数学性的。如果你把几个字加起来数学计算一下的话是666，你就有点是数学性的，就是数字就是666，对吧？就是666。但是如果是象征性的，那它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解释概念了，对吧？比如说7是完全数，那6呢？6就是不完全数，不够完美的数的代表，不够完全数的代表。所以呢，因此666就是三个不完全、不完美，甚至是虚假的三位一体，也有可能就是指的龙和两个兽的这个虚假，三个不完美凑在一起，三个不完全凑在一起。这个我觉得解释呢更说得通一点，意思是他在告诉我们，纵然这些兽看起来强大，但他们不是神，他也不能拯救，他也不能带来人生的意义。它总是不足够的，它总是比神不足的，比基督不足的，比圣灵不足的，比教会也是不足的。因为后面我会看到这些兽将要被打败，他们无法与神相比，他们注定要失败。所以666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忍耐去面对这些。好，这就是第二头兽，从地中上来的兽，主要是敌基督的虚假的宗教和敌基督的思潮。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敌基督的思潮和虚假的宗教跟第一只兽的那个敌基督的邪恶的政权联合，因为这样的联合会一内一外的来攻击主的教会。这种一内一外有的时候是相当有力度的。好，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会发现这两头兽都来自于哪里啊？都来自于龙，对不对？都来自于撒旦。所以我们就知道背后的属灵的征战是很激烈的。当然多说一点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只讲背后的属灵征战，不讲眼前的这个具体的征战，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当然你眼前任何一个具体的难处，你都该想到背后的属灵征战，是的。但他好像说所有的事儿，先把眼前的这一切抹掉，全部说这背后有属灵征战呀，咱得警醒啊，这背后是有属灵的攻击啊，这背后有撒旦的作为啊，咱得警醒啊。但他这话的意思呢是，这个具体的事咱就不去管了，具体该怎么唱国歌怎么唱国歌，该怎么挂旗子怎么挂旗子，该怎么干怎么干，具体的事不用管。属灵的征战嘛，内在的、内心的，不要去管外面的，内心这个纯洁，世界将毫无黑暗，对吧？那这个是不对的哈。 心中的十字架拆不了。 心中的十字架拆不了，没有，心中的十字架早就不在了，就没拆之前就不在了哈。他觉得是拆不了，但是其实压根就不在了，压根就没有啊。打拆呀，人家压根没有，人家打拆吧，你说。为什么说压根没有？因为很简单呀，人家还没来拆之前，自己就先把自己给阉割了嘛，就为了不被十字架，自己先拆下来了嘛，自己先不聚会了嘛，自己先把18岁以下的孩子赶出去了嘛，自己先去做了那一切的事儿， 自己猜了，你压根没有，你怎么猜？所以呢，不要给自己的评价那么的高，说我们就是内心就是信主的。哎，有可能你这个评价太高了。就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信仰是关乎内心的，关乎生命的，关乎内在的，关乎与主基督的关系的。你说的话没错，但你跟主没什么关系啊。你说的当然没错，但你跟主没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是关乎内在的，但你没什么内在呀。是关乎内心的，但你的内心是邪恶的呀。你说的没错，但是问题在于说，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意思是我的内在是什么？是向着主的，是爱主的，是忠贞的，是跟主有生命关系的。谁给自己这么大的属灵的骄傲，给自己扣这么大的一个帽子呢？啊，我觉得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对不对？他已经成功的被兽欺骗了，因为第一只兽张牙舞爪把他吓住了，第二只兽的一些谎言把他给灌迷糊了，以至于呢，两只兽结合在一起，在他心中，在他心中不是圣灵跟兽的征战，是两只兽的这个影响力不断的占到上风。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这是龙的在第十三章当中用这两个兽的那个力量，其实警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今天的中国教会，这两只兽异常的猖獗。好，